是当年呢我哋呢个听到枪声就好鬼驚㗎啦。好返嚟第三节嘅血党解封，继续有个荣少啊。 喂喂先人。 係啦，继续讲返呢个叶继欢加呢个张子强。好啦，我哋继续可以去上先。去埋09啊。嗱，当年啦，跟住就有啲警督监狱嘅状况啦，见到阿叶继欢坐监嘅， 啲落寞咯， 系少少咧。好，去埋10啊。当年咧呢单嘢咧就停耐少少啦。嗱，呢度咧有几张相，右下角啊，当然啦，系喺西环上呢个船嘅时候，俾人砰砰咁样砰咗砰低咗之后咧，左下角咧就见到系叶继欢每次出出入入咧去医院嘅时候咧都要坐轮椅啦。好，而上边嗰度咧就影翻咧，其实呢单嘢咧就而家我想讲啦，就93年弥敦道谢瑞麟金行就与警方搏火12枪嘅时候咧个状况啦。好啦，后来咧好多人都讲话喂呢、這个咪叶继欢咯，但叶继欢由头到尾都话嗰、那个唔系我嚟噶， 系啊，嗰个唔系，佢都话唔系佢嚟， 佢话唔系我，唔系我嚟噶。 但系呢个系正宗嘅揸。揸呢只枪嘅手法嚟嘅， 唔系啊！但系最紧要点解我要俾翻呢张相大家睇翻咧？就因为我哋个片头咧播咗十几集咧，都系播紧呢个样，但一路以嚟咧都冇讲过叶继欢，所以我哋叫找数，一定要讲一讲啊！好，翻翻嚟先， 就唔好屈佢，呢个唔系佢， 系啊，应该就唔系佢嚟嘅，都唔系咁嘅身形啊！好啦，咁嗰次咧就93年嗰次，我好记得印象好深嘅，因为嗰年我已经读紧中二啦。又是翻学，我在旺角那度咧搭地铁嘅，咁佢就话之前一日啦，就一佢就十点几朝头早嚟噶，总之打劫就啲榴弹咧周围射咧，就射中咗一个护士，个护士打中咗佢个头，跟住咧就仲要怀有身孕嘅就死咗，仲系仆咗喺度之后咧。嗰啲血喺个街角嗰度转角位咧，系慢慢流出嚟，成地慢慢有啲血喺度流出嚟嘅。但系最恐怖嘅地方，当年佢打劫紧未走，警察系唔够胆行埋去救佢。 因为大佬你点知啲枪会唔会 射到自己？ 射到噶， 真嘅。跟住大概过咗一段时间，警察先埋去，先至拉佢走，至再搵救护员嚟救佢。 嗰阵时冇避弹衣啊。 啲避彈衣我諗唔好得啊！ 唔係啊，同係啊，證實咗係唔得噶。 係因為佢 係擋唔到五六噶。 係因為佢嗰只咧7.62嘅子彈係尖頭嘅，穿透力好恐怖。 嗰只係軍用 啊 嘛。 軍用係啦，咁軍用嘅槍同埋警用嘅槍最大分別咧，就喺制停嗰個力度嗰度。警察用嘅槍咧，通常個彈頭係。远身啲，打落去之后咧，就可能打落身里边爆得劲啲。但系咧，调翻转头个身体个阻挡嗰个子弹嘅能力， 冇咁易穿透咯。 穿透，特军用唔系嘅，佢尽量要射得远，同埋佢唔系要你死，佢喺战场上先系受伤。你一个人受伤咧，就要几个人服侍你啊嘛。你死咗，佢咪就唔使理你啊嘛。 地雷都系咁啫嘛。一个受伤又要三个人。 系啦，三个人。 三个人 系因为要去服侍你，又要搬你走，又要成啦。 系啊。 咁变咗咧，军用嘅枪咧，如果系闹市道开咧，就好恐怖。因为他的射程高达800米，即是说我射穿了你的身，还飞过去的子弹还一路可能是 可以射死三个都 是啊，射死几个射死几个所以很危险的。 还有问题就是那个贼可以乱射，但是差佬乱射的大王回去就撑得死了，个报告 是啊，监督得你错 了。还有喂你心照一年练多少次枪啊，我他一掹支枪就射不到他，射伤到隔离那个瞓低就死 了。是啊，跟住他就有人录低了刚才那个打劫场面啦，还有在大埔道那里就劫了两间金行的，向警察开出挟持人质，还有在这次还劲在闹市响出60多发导致三个人受伤。自此之后警方就如同100万嚟捉呢个叶继欢啦，即系由呢个九一年、92年、93年一路咁，其实咧搭搭埋埋叶继欢一个犯案咧，已经叫做犯案累累啊，系啦。 其实早喺佢之前咧，你记唔记得以前咧迪生镖行、金行啊， 迪生 镖行啊，系经常俾人打劫嘅。 唔系啊，啲人咧有两个传闻， 系八几年前 一个传闻咧就话佢嗰度容易劫咁啊，所以咪多啲人劫咯。 因为分行多嘛。 系第二个传闻系乜嘢？ 哦，嗰啲费事讲啦，啲嘢又俾人告啊，大佬。咦，好似仲有冇啊？迪生 保险 有冇啊？ 同保险金有关啊？我咁讲得唔得啊？喂， 嗰单 保险金有关啊？ 嗰单就打劫咗个鬼佬，升官发财喎。啱嗰阵时，警服出边咧，佢就打劫。依家就有个规矩咧，系唔可以射晒六飞噶嘛？ 系， 因为要留返飞保命㗎嘛。那个鬼佬当时未系重案组最高嗰个嚟，佢就肥晒六飞。嗰、那个贼直接行埋个头度指住佢。啪 ,jam, 卡弹，我好记得卡弹 ,jam 弹，跟住返嚟个 van 仔再攞第二支又 jam 个焗住 架。係呀係呀。 后尾攞嚟做教材呀。嗰条友真係好命，后尾就升咗重案组最高。 係呀，因为点解会卡弹呢，其实黑星手术系比较自卡弹嘅、嗯。但係多两支一起卡弹机会率呢， 係 觉得好微嘅。变咗就死好命。 证明条友好难抹枪。如果得闲抹下枪啊，会有啲唔系最问题系 粗细滥做咧，可能 黑星嗰啲咩嗰啲子弹唔靓啊，好容易生红绿啊， 冇错。 一有水你立抹支枪佢就 jam， 同埋个 magazine 咧，即个弹夹咧，嗰度弹弓俾佢顶住咗咧，顶唔到上嚟。 系冇错冇错。 所以点解差佬一定要用左轮咧？即系 左轮枪枪响， 系啦， 唔会有 jam 弹情况出现。 第一枪唔响，第二枪都得。 系冇错，冇 jam 弹系啦，半自动手枪同埋呢个左轮嘅最大分别就系呢一套。所以点解警务人员好多啲人都话喺度飞人哋嗰啲？喂，大佬 ，Glock 十七可能十几飞讲紧系嘛 ？M 九二嗰啲 ，M 九嗰啲。廿几飞，但系点解香港警察或者好多世界上的警察咧都系用左轮，就系确保到唔会有 jam 弹情况出现。jam 弹学下先人话斋，第一枪唔肯，啪啪敲枪弹。 唔系啊，你就算用曲九嗰啲啊，我当你有九飞子弹，你都系入七飞嘅啫嘛，你唔会入尽去噶嘛，即系一弹弓一顶第一，你系射咗第一枪之后就第二枪冇噶咯。 系啊， 你上一堂之后得一粒嘅啫嘛。 系啊，所以咧、一定要好多时即系呢一样嘢就系执法人员嘅一啲枪械。嘅應用啦，好啦，咁咧後來咧，當然啦，半身不遂之後，葉繼歡就被判三十六年啦。但係好搞嘢喎，佢零三年結婚嘅，喺獄中結婚。咁、好啦，啲人就覺得奇怪，哇！你入咗去坐監啦，咁啊坐幾廿碌咁樣就結婚。原來葉繼歡咧喺入獄之前，有個女噶啦，已經，就同個女朋友生咗個女，但係個女一路喺大陸度咧就攞唔到户口，就因為咧冇结婚，后来就补办翻嚟香港呢个结婚，但好可惜叶继欢，佢虽然喺香港嗰度住咗咁多年，监狱，但一路都冇攞到三六四身份证，即系一路都并不是 香港永居民嚟嘅， 并不是永久居民，结果咧都系攞唔到户籍。喺2015年咧，佢太太就同佢离婚啦，即系有个女嘅。咁后来当然啦，翁静晶就喺呢件事上边咧，就翁小姐就帮咗好多忙啦，帮助佢哋，甚至乎有照顾阿叶继欢个妻女啦。咁后来咧，叶继欢。唔喺度嘅时候呢都好多嘢帮手佢哋去做嘅。好嗱，我哋呢一度呢去一五先啊，一五係啦，一五。另一五呢张相呢就係话原来叶继欢呢画画都好叻㗎喎。佢一路呢写啲信俾阿翁小姐都系呢喺旁边画一幅好靓嘅画，系电影少女个 fans 嚟嘅，即係嗰个漫画啦。跟住佢就话呢个系佢个女个样囉。係啦。 都唔出奇嘅时间。 16啊。系啊，好多嘢做啊， 又唔喐得，成日坐喺度。 好啦，呢、這个就系佢嗰个嗰啲画嗰啲画啦。咁佢嗰个名咧就系叶继欢，都系写呢个简体字嘅。好，跟住我哋去埋十一啦，十一嗱都系贺张实弹咁样去招呼叶生嘅。 其实都系浪费警力嘅啫。 系咁，佢有前科嘛？十二啊，去埋。 你系同党，你真系劫佢翻去搵个老爷服侍咩？ 嗱呢度咧已经见到好受削，因为佢后嚟咧喺2017年咧就。患咗末期肝癌嘅，跟住冇几耐啦，咁就喺佢二月份证实咗患肝癌， 好快死， 系咪肺癌？好似系肺癌啊 ，sorry 啊，肺癌啊，喺玛丽医院度过身嘅，跟住四月份咧就4月19日啦，2017年啦就过身啦，因为肺癌啊，好啦，跟住就撤灵啦，睇13，系啦。十三就当日咧，就阿叶先生个啲兄弟咧，就喺呢个河空嗰度落嚟啦，就帮佢捧上嘅。好啦，跟住我哋去埋37，系啦，就最尾就呢个啦，咪豪气长存，你咪笑得噶， 成日。不过冇计啊，呢啲。 好啦。咁跟住咧，好啦，都不特止，有人咧就将啲人个样咧嚟做一个比较，我哋去一去呢个14啊。14系啦。十四咧，好似两兄弟咁。好啦，你觉得系咪冇咗叶继欢啊？ 系 嘅强悍啦，好翻翻嚟先。好啦，讲咗咁多叶继欢，系时候要讲下张子强啦。 冇错。 嗱，张子强咧最犀利嘅地方咧，佢出生于1955年嘅，咁就于呢个咧1998年咧就过身啦。佢就4岁嚟香港嘅。咁好啦，佢嘅起朵之 一役咧，就喺90年嘅时候咧，佢曾经试过咧。佢打入呢、這个珠宝呢个咩镖行啊，喺启德机场嗰度咧，就用咗唔使十分钟嘅时间咧，就攞咗你头先讲嗰个劳力士公司啊，就运喺香港嘅3000万嘅港币嘅40箱250只劳力士咧，就立晒，手法高超就冇伤过人咁啊！警方 又有效率， 唔系警方怀疑啊，系张子强所为，但系呢件事咧就不了了之。 啊，系 90， 冇错， 90年，好啦，食过就翻寻味，咦，机场几好玩啊，哎，点啊？1991年喺机场劫呢个借款车，好啦，美金加港币劫咗几多钱咧？世界纪录1.7亿，哇，到而家，但系呢个纪录都好难打破， 挤挤都系大嘢， 系啊，跟住咧，好啦，结果点样捉到佢咧？就因为佢个老婆。我老婆呢就俾人哋发觉呢，原来喺呢、這个借款，即呢个叫做咩，呢、這个叫做借款车公司嗰度呢，就 保安公司。 保安公司係啦，做咗半年，就有人怀疑你个老公好似係贼嚟㗎喎。 因为佢知道派更个更表㗎嘛。 係呀係呀係呀。因为你知啦，通常呢啲咁嘅我哋叫做咩呢，我哋叫做借款车呢啲呢，通常就好保安或者好多手续嘅严密嘅。你唔系内人呢，入面嘅人你唔知道究竟个借款车系载乜嘢， 几时出， 去边度，几时出，目的地，出发地，唔知㗎。 除非系嗰个车嗰个人。试过啦，监守自盗嘛，除非系揸车嗰个人就知嘅啫，系啊。 系啦，咁后来啦，当然啦，咁跟住就呢次就咩啦，就真係俾人哋拉咗啦。咁好啦，咁佢呢就俾人拉咗，就话佢当然係有份打劫话成啦，咁就判咗18年啦。91年啊，18年好啦。最得人驚嘅地方呢，佢喺95年上诉。 得直。 佢真係咁样。好，睇一睇下张子强个样先。佢17嗰幅相。 佢真係佢又犀利。 呢个系坐监嗰时个样啦。好 ,18, 俾个大头人睇下先。 佢系坐监嗰时睇法律。 是 知识改变命运即是政府成日讲嗰啲。 最正嘅地方呢系咪 25? 都是上诉得直嗰时个样系点样啊， 你 睇佢耶， 佢系咩嘛，佢读法律嘛，证明知识啊改变到命运嘅。咁佢就上诉得直出咗嚟啦。 是啦，好，去埋呢个24啊。嗱，呢个叫罗艳芳啊，系佢个太太，系啦，系啦，罗艳芳系佢太太啦，系啦。跟住后来佢个女咧都系跟咗佢老婆姓嘅，佢女我哋个名唔讲啦吓。好嗱，咁就呢个太太就帮佢搵唔少钱喎， 系啊， 搵真系搵唔少钱，靠老婆会发达喎呢次真系吓。好，去埋23， 喂，同埋 样系啦， 同埋条友系 翻翻嚟先， 条友系唔滚 嘅，依样 啊，佢真系对佢老婆好忠一嘅，系啊， 系啊，但系虽难到。 系咁啊， 好难到。 男人梗有一样嘅。 嗱，最得意嘅地方就系咧，佢当日咧，佢就声称每一次犯案嘅时候咧，啲人拉佢嘅。 系， 但 系 镬镬都坐唔入。 系， 咁你谂下，警察咁辛苦啦，你翻嚟坐唔入，咁坐乜嘢？ 系 坐啲咩？坐佢 咯，实突噶啦，冇计啊！ 坐单案唔入就坐佢，佢咪20啊！佢一出嚟咧，话俾人打，揸住部呢部咩嚟噶？呢部 林宝 出晒名啊！呢部林宝坚尼，系啊，佢当日咧，我最记得咧，有电视台嚟访问佢噶， 系啊， 都系嗰啲咩城市 XX 啊，城市追乜嘢啊，同埋今日睇乜乜啊嗰啲咧，成日专门访问呢啲人噶。好，翻翻嚟先。系啦，咁啊招摇过市啦，咁唔使讲啦，咁啊呢啲猎犬嚟嘅，咁啊好啦，呢样嘢咧都唔系最令我觉得玩味好重，玩味好重，最重就许去21，隔篱嗰个边个嚟？ 系呢个人啊， 成松大哥， 松大哥， 阿成松大哥竟然同呢、這个，喂，你觉得边个出名啲啊？ 差唔多 啊，呢个都未算啊！佢同成龙大哥有一啲 party 入边影相啦，咁好啦，跟住咧去埋22啊，咦，中间呢个成日做警察嘅，李修贤，唉，呢两张相真系该会啊！所以咧，我翻嚟先，我成日都话咧，啲睇相佬咪成日都影啲相喺度嘅。 嗱，睇上到有个好处咧，就系、是、你边个唔掂搣鬼咗佢咯。系，但系呢啲咧咁样，佢俾人拎出嚟咧，系咁拎嚟养。我揾料嘅时候咧，我呢两张相我笑咗好耐，我真系点解会咁噶？ 我哋嗱，我哋又未介绍阿张子强嘅籍贯啦。张子强嘅籍贯咧好过瘾噶嗱，佢以上有资料讲佢就系广西玉林， 系冇错， 玉林人啦、 啊。有又系广东嘅、 哦，但系啊，我老豆咧就摆喺九龙塘嘅。个骨灰位，咁佢我老豆咧就咁样入去个骨灰位度啊，骨灰老豆，我老豆摆呢度，佢系摆正面，佢系贵啲嗰啲嘅。但系我睇佢写住咧，广东屈南嘅。 哦， 就唔系，因为我有一次咧，我 系咪唔系同一个人嚟噶？ 同一个人，我老豆 即系写张子强啊。 写住张子强，我老豆1999年死噶嘛，咁、我就去睇骨灰，我去睇骨灰位。 嗰系咪衣冠冢嚟噶？冇骨灰噶。 喺嗰时咁，我唔会叫开嚟，我唔会叫开嚟睇嘅，大佬。跟住咧，我就望下啲位置要睇噶嘛。咁我望到，咦，咁熟面口嘅呢个样。跟住我望亲呢张相咧，系写住张子强，但系嗰个籍贯系广东屈南，而家仲喺度。 明白。系啊，呢单嘢咧就我谂你嗰个可信性高啲， 系嘛？ 因为四岁嚟香港之后咧，其实佢个籍贯咧，就冇乜人去，即系去深究啊！我想系啦，但系咧，临尾呢，即系呢一节咧，第三节讲多少少嘢啊，都系91年嘅界款车案件咧，系咪95年系咪话放咗佢嘅？点解会气焰咁嚣张对住啲警察？因为佢放嘅时候都仲系英国旗噶嘛，港英当局佢放嘅时候咧，系赔咗一大笔钱俾佢，笔咗笔俾佢。 喂，大佬，你唔系97，你唔系97考，你所睇头艇走都得啦。 系啊系啊，冇错。好，呢次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再继续讲张子强啊。好。